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好，翻到嚟第二节，啊，继续啊，唔好阻住。 唔系， 喂，唔好继续住，你 recap 一下先。 咁我咪讲呢个1929年嘅美国股市大冧当，咁之后呢就係、是、变成美国嘅甚至全世界经济大萧条，经之后就引出呢个罗斯福即係后生嗰个啦，所谓 Franklin Roosevelt 呢嘅新政 New Deal。 係啦，最紧要讲 New Deal 点样嚟。 係啦，咁 New Deal 咪就呢个就係个时代背景啦，历史背景囉。咁但係我就话呢，其实嗰啲嘅右翼嘅人士，即係當然有部分係啲富豪級啦、資本家啦，但係有部分係知識分子嚟嘅喎，咁佢真係信喎，佢就覺得呢，其實呢個咁樣嘅政府叫大政府嘛，所謂啦，佢哋好抗拒㗎嘛，因為佢覺得呢係應該係大市場就是、小政府㗎嘛，咁呢政府做咁多嘢係唔啱嘅，咁樣當然佢亦都好擔心，即係話美國會唔會行下行下就走咗社會主義嘅道路，即係變得蘇聯啦。 我哋而家都小政府㗎，係 你係少多啲嘅，係啦，係。 咁你繼續講落去先，我諗下有啲乜嘢我唔信嘅，我 好啊。嗱，咁但係咧，頭先多林問咗個問題咧，係啱啱好嘅，我就跟住會講啦。佢話：喂，我哋中國嗰陣時讀嗰本好厚嘅經濟學書，係咪就係呢個時代嘅產物咧？係、哦，原來咧 有讀好厚嘅經濟學， 唔係，其實咧佢嗰啲咧一定係名校嚟嘅，唔係有兩本話俾你聽咧。當其時咧係有兩本最 popular 嘅，一本咧就叫做 Positive Economics， 叫做係 Lipsy 嗰個作家就叫 Lipsy。 中係 Lipsy 嗰本啊。 但另外一本更加 popular 嘅咧，但嗰本咧其實應該係大學一年級書嚟嘅，但 係唔係中學讀嘅。 但你知道香港嗰啲好癲㗎嘛？係 咯， 似 A 又 係 好癲 㗎。係啊，你 Ian Holiday 嗰啲夠係大學一年級書咯，你已經中學中七讀曬啦 ，Holiday。 嗰本好書嚟啦 ，Holiday 嗰啲 係咪走？但你已經預科讀咗啦嘛，其實唔啱嘅。好啦，咁但係嗰本咧都係咁叫 economics 啊，即係嗰本叫 positive economics 啦、啊、嚇。咁但係另一本就咁叫 econ 嘅咧，嗰、那個就叫 Paul Samuelson， 就係1948年出版嘅第一版。哇！一出咗之後一指風行。點解咧？其實有意思嘅，因為其實有人甚至咧講咧 ，Paul Samuelson 呢本書咧係有即係一個里程碑咧，佢就一個叫新古典綜合，叫做 Neo Classical Synthesis。佢因為其實喺呢一個19世紀末20世紀初咧，自從有嗰個所謂邊際革命啊，叫 marginal revolution 啊，即系讲边际效益嘅咧，即系将呢个亚当斯密同埋李嘉图当时嗰个所谓劳动价值学说咧，直情抌晒佢啦，净系强调个叫 marginal utility 呢个概念咧，其实系好紧要啦。咁于是就叫 neo classical 啊，即系新古典主义。咁但系去到 Paul Samuelson 咧，佢就将呢一个咧新古典主义再同呢个海恩斯咧结合，咁咧佢就提出一样嘢好重要嘅概念，叫做 mixed economy， 叫混合经济模式。咁佢就话其实，大家拗嚟做乜啫？你话市场重要，政府重要，两家都咁重要㗎嘛。所以呢，市场嗰个我哋叫 private sector， 政府嗰个我哋叫 public sector， 呢个 term 其实都佢作㗎，呢两个 term 啊，即係我哋而家成日用唔系啊。咁佢就话呢，其实喺呢个任何社会任何国家嘅经济入面呢， public sector 同埋 private sector 同样都咁重要嘅，各有各嘅功能嘅。咁佢话呢，我哋一个呢好嘅经济呢应该就係一个混合模式，叫 mixed economy。咁佢呢度观点呢，其实当其时係好受落㗎，即係由48年呢，我记得我买呢本书嗰陣时係第11版。佢最后好似出到成20版咁滞嘅，去到成70年代都仲有人用緊嘅。当然后嚟就已经冇啦 ,70 年代打后已经80年代都仲有人用，但已经少啦。咁但係呢，所以呢个1947年嗰个朝圣山嘅会议呢就生不逢辰啦，即係佢哋本来想话哇雄心壮志改变世界，即係要将佢将去向左倾，向左倾呢个错误嘅发展呢扭返转头。咁但係因为1948年呢个撒姆耳顺呢个 economics 呢就受咁多人受落呢，所以跟住落嚟50年代60年代甚至70年代初呢，基本上都系跟呢一个海恩斯同埋呢个罗斯福嘅新政嘅方向呢，系比较注重呢嗰个社会嘅困富嘅。困富吓，同埋大家个和谐稳定。所以头先我讲咗大学教授隔篱嗰个原来就系通渠㗎啦咁啦吓。咁但系其实右派嗰啲人梗系死心不息啦，佢只不过咧就自机而动，真系噶。 我觉得你讲有个敌意， 你梗有敌意啦。我哋一有立场噶，我哋只问立场，不问是非。啊，对唔住，上错台添，死啦！ 唉，上錯台先。 佢舉舉個調轉啊嘛。 唉，真係啊！唔好意思啊，咁啊講笑啦嚇，即係我兩個都講嘅，是非又講，立場又講嘅。好啦，咁 立場嘅是非咯。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哋咧處心積慮，但係咧，大家都知道啦，六十年代嗱，講五十年代咧，其實係都有戰爭啦，當然就韓戰啦。但韓戰講真，即係對全世界嚟講個格局都係一個小插曲啫嚇。雖然就係南北韓就分治啦，咁但係之後六十年代緊要啦，有越戰啦，啊又有古巴飛彈危機啦，又有美國嘅黑人嘅民權運動啦，又有學潮啦、嬉皮士啊咁樣啦，係嘛？咁但係咧，其實一個最重要嘅咧就係七一年同七三年好重要，因為七一年咧就係因為個越戰嗰個費耗太大，同埋日本同埋德國本來兩個戰敗國，但係美國為咗要圍堵中國同蘇聯咧。就扶持兩個國家嘛，嚇咁啊！德國大家知道馬歇爾計劃啦，其實日本咧佢泵咗好多錢落去一樣重建經濟嘛，你會咁好死咩？係嘛？就係因為嗰陣時佢個發展模式已經唔用所謂老嘅殖民主義啦，用一個新嘅殖民主義啦。唔係，所以佢兩個咧，因為日本人同德國人都係真係優秀民族。吓，特種優秀民族，所以佢哋上得嚟好快，所以去到呢個七十年代嗰陣時咧，佢已經係威脅到美國啦。嚇、啊，咁當然而家美元嗰個地位咧就不斷嚟去被削弱。咁而實際上佢喺越戰嘅花費亦都太大，咁佢個黃金儲備咧係頂唔順嘅，佢覺得係唔掂啊！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有睇過《鐵金剛》第二套定第三套係嘛，金手指啊！啊，唔知你仲記唔記得？如果未睇，一定要睇啊！高分㗎，因為咧其實咧套戲麻麻地，但係個臨尾啊就派啲飛機啊去審一啲放射性物質落去嗰個 Fort Knox。Fort Knox 咧 ，KNOX 啊 ，Fort Knox 原來就係世界上最大嘅藏金嘅地方，就是、美國嘅黃金儲備就喺 Fort Knox 嘅。咁但係金手指呢個野心家咧，就係、是、派一啲飛機去審啲放射性嘅嘢喺度咧，等嗰啲黃金完全唔用得，咁於是世界嗰個金價咧就會大升啦。啊，因為佢嗰個短缺啊咁樣。 好毒喎、 啊！呢梗係毒啦。 啊，咁攬炒咧， 攬炒咧係嘛？咁要大家睇嗰套戲啦。咁但係咧，1971年尼克遜當時。佢就犀利啦！佢係一手咧就破壞咗美國所建立嘅一個體系。咁頭先都講漏啦，其實喺二戰未結束之前咧，但係嗰陣時美國都覺得即係應該盟軍一定贏噶啦，所以佢1944年咧，佢已經喺美國新布罕薩爾，即、就、係、是、New Hampshire。New Hampshire 咧就係佢嗰度有地方叫 Bretton Woods，B-R-E-T-T-O-N 啊嚇 ，Bretton Woods 就森林啊嚇，所以咧就係布雷顿森林体系啊，布雷顿森林体系咧，佢建立咗咧，其实就系嗰个叫做美元本位嘅全球嘅金融秩序，就系、是、话当其时咧，就系一蚊美，唔系因为一安士嘅黄金好似35蚊美金咁样咧，所以咧就美元就同黄金挂钩，而全世界都当然除咗呢个苏联啊、中国嗰啲啦，红色中国啦，但系其他国家啦，全部嘅货币咧都同美金挂钩。就好似我哋而家港幣咁啦，有個 pack 啦，係嘛？咁所以咧，呢個咧就穩定全世界嗰個經濟同個金融嘅，係好緊要嘅。啊，呢個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啊，咁但係咧，其實真係其實佢 work 嘅呢個嚇，所以由戰後45年一路去到71年咧，都行之好好嘅。但係美國因為越戰嘅花費過於浩大，日本同德國經濟又興起，影響佢嗰個美金咧，佢最後宣布放棄，咁所以咧就係同黃金脱歐，呢個影響好大，因為由嗰陣時開始咧，美金咧就完全咧係一種我哋叫咩？叫法定貨幣，叫 fiat money 啊 ，fiat money。咁呢個 fiat money 講出嚟就好聽，其實基本上就係叫做白頭片， 即係篤數。 就白頭片，即係我話你就要信㗎啦。我話一蚊美金，以前咧你可以攞35蚊美金去換翻一安士黃金。 點樣計出嚟嘅咧？其實即係。 唔係嗰陣時 嘅 市價，之 前 係市價嚟嘅，係啊，35蚊美金一安士就係市價嚟嘅，當時佢定嘅啦。咁嗱，當然後嚟就已經即係美元貶值得好緊要啦。你知唔知而家一安士要幾多美元咧？應該係1200蚊美金。你諗下，由35去到1200，即係美金如果以黃金做一個 reference 啊，佢貶值貶咗幾多啊？你計一計佢幾多倍啊？ 喂，你係咁印？ 梗係啦 ，QE1、QE2 嗰啲係嘛？好啦，咁但係呢個咧就係1971年就開先河嘅，即係如果佢冇咗呢個脱。嚟呢個金本位咧，佢當然亦都唔會有後嚟啲 QE1、QE2 冇得印啦，你都冇咁多黃金嚟個 backup 係嘛？咁但係呢個咧係影響全世界經濟同金融係好緊要嘅。咁但係佢點樣維持呢個美元嘅霸權咧？講真，其實佢用咗好多經濟金融手段，但係到頭來都係用軍事嘅。啊，你唔即係信佢呢個美元霸權咩？啊，你想脱離咩？佢咪打你咯。啊，伊拉克啊。或者呢個利比亞好多國家都係啊，嚇、啊，即係拉丁美洲啊嗰啲咁樣啦嚇、啊。不過唔好扯得咁遠啦。我哋講翻咧，其實佢同呢個黃金脱歐之後咧，1973年咧，當時就係、是、中東嗰啲石油輸出國啊，叫 OPEC 啊嘛 OPEC 啊。咁佢哋咧即係發覺，哇，原來石油係咁重要嘅戰略性嘅，咁佢哋生產就壟斷曬嘅，世界上超過一半都喺度生產嘅。咁於是三分二添，咁佢哋咧就組織嚟，喂，我哋唔好俾西方人嚟去啊，即係嚟去分散我哋啊，嚟去討即係討價還價啦。我哋不如咧團結起嚟。咁當然團結起嚟咧，嚴格嚟講，經濟學嗰啲咪叫卡特爾咯，嚇 cartel 係。咁其實即係話叫合謀定價啫嘛，合謀定價。嘿，我而家就，但呢個係國際層面嘅合謀定價喎，你內鬼唔好啊。咁佢有一段時間咧，佢為咗要即係令到嗰啲油價，其實嗰陣時啲油價係癲嘅。其實嗰陣時石油咧係平到咧係平過水嘅，即係如果你喺中東買咧，你買一桶嘅清水。同埋一桶石油呢，一桶石油係平過一桶清水嘅。 冇錯啦，我真係去買過。 嗰陣時係幾蚊一桶石油啊？ 所以話你份人係幾咁糜爛。 幾蚊一桶 石油？糜爛。 嗰陣時 都係買油都唔買水嘅啫。 唔係啊，嗰陣時係為 價啦， 為聯合國服務啊。 原來你收埋咗幾多油啊？而家 係冇錯啦，地下油缸。 係啦， 係啦，咁樣咧，其實唔使好耐嘅咋。而家講緊計翻上嚟咧，你就算係八十年代嗰陣時咧，嗰啲油價都係廿蚊桶左右嘅咋。 平到 系乜？但系咧，我而家讲就七三年嗰个石油咧，佢直情有一段时间叫禁运啊，叫 oil embargo 吓 embargo 啦吓 ，oil embargo 咧直情就唔运输出嗰啲石油，哇！搞到美国咧嗰啲即系汽油站啊，正排晒大长龙，嗰阵时系世界新闻嚟噶嘛，好紧要噶嘛。咁但系后嚟卒之佢话， 识字 啊嗰阵时系啊，而家好啦，咁再七三年啦， 我都未出世。 好啦，咁但系咧，所以其实咧。是一个危机接住一个危机嘅，一个危机接住一个危机嘅。当然后来一个危机呢，好多人亦都唔知嘅，点解日本来嗰时咁风光，点解自从八十年代末之后呢，就有个所谓失落的十年，而家叫失落的二十年呢，系咪点解经济会哇真系下滑得咁厉害呢，咁样甚至通缩呢，其实完全就是美国佬，即系美帝呢系夹硬要佢，就1985年呢，佢秘密呢就召咗日本同埋德国两个财长呢，就喺纽约嘅一间酒店度开会。你諗下，国际会议喺酒店开，系嘛，唔见得光㗎嘛。嗰间酒店呢就叫做 Plaza Hotel, 啊，所以呢嗰，那个呢就叫做 Plaza Accord。Accord 而家好多人識啦，如果睇報紙咧，嗰、那個叫做巴黎協議嘛，叫 Paris Accord 啊，巴黎峰會啦，而家嚇。但係當年1985年咧，叫做 Plaza Accord， 就叫做廣場協議。其實廣場協議咧，美國就係逼日本同埋德國將呢個 yen 同埋馬克係升值， 升值 係逼佢升值。而你一升值，你嘅出口咪死咯，係嘛？因為你升值你就唔得競爭性啦嘛，咁咪可以救到美國經濟咯。因為其實美國嗰時仲有好多嘅出口㗎。 咁點解要就範呢？ 佢冇人犯唔就犯啊，因为其实佢个经济佢唔需要用到军事啊，因为佢经济上其实好多嘢都依赖美国。 佢链住个大洋。 当其时啊，实际上亦都咧，你系靠出口美国嘅嘢嘅好多嘢，即系美国唔俾优惠国地位你啊，或者系呢关税啊，你都死梗噶啦。 出口去美国。 系啊，基本全世界都出啊，当然美国都好多出口嗰阵时。嗱，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啦，系嘛，通用啦、福特啦、佳士啦。 但系佢啲汽车出口唔到 嘅。唔系嗰阵时诶，呢、這个五六十年代都 OK 嘅。 但系你去到， 因为日本未，但系日本去到八十年代啊。丰田啊、本田啊、福特、佳士拿同埋通用 General Motors，General Motors， 你唔識 啊？我 用通用、 Chrysler、 佳士拿，呢個係當時全世界最大嘅三間嘅汽車廠。 我聽過另外嗰兩間。 係啦，當然 好扮細啦。 唔係 Chrysler 真係未聽過。 呢啲更 冇人用啊嘛， 已經冇人用啦嘛。 明啊，我唔會揸車噶嘛。 嗰啲係左派嘅最緊要 係。咁仲有啊，你唔好忘記啊，嗰陣時基本上，哇！你所有菲林，你話買咩？一定買柯達㗎啦，係嘛？你所有影印機啊，買咩啊？買 Xerox 噶嘛，係嘛？ 我買富士嘅， 冇啊！嗰時冇啊！我即係講，其實美國一段時間，佢嗰個叫製造業咧，係壟斷全世界噶。你諗下，冷氣機以前就開你，唔係開你就飛哥，係咪啊？咁啊，雪櫃都係噶，好多噶。 三菱重工係好厚嘅嘢。 係啦。当然三菱重工啦， 三菱重工唔系好后嘢， 三菱重工 好，三菱好劲噶， 三菱重工咧系明治维新之后， 系好后， 但系佢后嚟赶上美国咧，系后期嘅，系八十年代，八十年代你知唔知有一件事咧系好刺激，刺激美国人嘅神经嘅，你知唔知啊？你哋可能嗰阵时真系太细啦吓，就 系 佢买咗呢一个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所以你而家留意啊，你睇好多电影咧 ，Columbia 买咗， 即系讲一次英文俾我睇， 冇错啦， 我知，但我 咁，但系咧就 Sony 买咗，Sony 买咗， 劲啫， 所以而家咧佢叫做 Sony Columbia 嘅，但系 Sony 买个原因系因为 Beta 大衰咗嘛， 系咁啊，所以即系佢 VHS 完咗啦 ，Sony 系呢个好多咁样，咁而且仲有三菱啊，讲咗三菱啊，三菱啊最威嗰阵时啊，系买咗洛克菲勒广场啊。 喂，三零系二战之后个国家要佢将佢拆开，因为佢大得太恐怖， 亦都好似呢个 产业不合 理啊嘛。你而家话申请呢个 U 诶呢个咩教科文作为世界遗产啊嘛，中国同埋韩国都咪反对咯，因为佢而家申请作为遗产嗰个三零嗰个厂房咧已经唔用噶啦，当其时就系生产军火同埋啲军车啊，就系侵略我哋中国嘅。其实以前三零就系制造军火嘅。 嗯，哎，三咗咪之后先讲啲内幕消息。 好，内幕消息吓。好啦，咁但系咧，所以1985年啊，佢系逼日元呢个升值，所以日元由嗰阵时就开始衰啦。咁佢咧就一连串嘅，其实有好多关于个银行嘅外汇账啊，关于嗰啲地产泡沫啊，当然亦都有好多黑金政治啊，好多贪污啦、啊。日本佢本身有 問題、啊。我记得嗰阵时10,000 yen 系对160蚊嘅。 系啊。 其实几年啊？你讲紧嗰时第 其实其实 八十年代中， 其实我八十年代之前70年代尾。 系啊。 嗰陣時其實日本嘢係完全冇加過價嘅，冇、加過價， 所以佢係通縮價，佢係通縮價， 純粹係 由我第一次去日本汽水機係賣81 yen 一罐可樂，去到我上年去日本亦都係81 yen 一罐。 你講打機都係100 yen， 但香港打波機由1蚊去到10几蚊啦。 唔係我話俾你聽，其實基本上40年前都係一樣。 嗱咁，但係咧，其實有一樣嘢咧係最重要嘅咧，除咗呢個咧，就係工會嘅坐大啦。嗱，呢一个咧系喺不可回避嘅现实嚟嘅。喺美国咧，因为佢哋一向对工会咧好敌视啦，即系嗰个政策咧。其实当然美国五六十年代工会都曾经系好强嘅。咁但系后嚟佢哋已经好早就打压。但系英国咧，因为佢个社会主义传统系比较深厚啊，咁所以工会咧就不断做大咧。所以去到呢一个70年代嗰阵时咧，其实系劲得好紧要啊，系啊。咁劲得好紧要咧，其实系 第一个催泪弹都系嗰阵时食， 就系佢影响嗰、那个。其实喺马克思个术语咧，呢个叫做利润挤压啊，叫做 profit squeeze。profit squeeze 咧，因为佢有个 bargaining power 啊嘛，咁而且嗰阵时经济有一段时间好咧就大部分都即系失业率好低啦，咁佢又组成工会啦，有一个所谓集体谈判权啦，又好时罢工啦，你知嗰阵时啲 picketing 啊，就唔俾你翻工啊嘛，系 general strike 咁啊，大罢工啊， 所以我 即系最主要就煤矿、钢铁同埋铁路呢几个啊嘛，咁所以咧其实系令到英国嗰个经济好差好差啊，咁。好啦，所以卒之就引出呢一个呢就係、右翼嘅呢个代言人啦，头先讲咁多嘢就係、1979年嘅戴卓尔夫人上台。 佢打柴政府啦。 咁佢呢就打残工会啊。 冇错。 你知唔知啊，佢砌嗰、那个佢一路砌咗成4-5年㗎，佢由79年砌到差唔多85年呢，佢已经全面胜利。所有铁路工人啊、煤矿工人、钢铁工人 啊其中一个重灾区就 Sheffield 啊，即係喺英国啊。佢当时嗰啲工人呢系绝食啊。绝食嚟抗议啊！ 哇，嗰阵时真系好团结嘅，真系全国 大罢工。如果我冇记错啊，我睇过有啲文献，好似因为好易 check 嘅啫，你一上网乜都有啦。佢绝食真系死咗成10-8个人 嘅， 但佢都唔会让步。 系啊，即系 Ann Lady 咁啊，就系 Ann Lady 咯，铁石心肠噶，佢好劲啊！咁追咗打冧晒工党咯，啊咁啊，所以亦但系佢嗰阵时都开始咧， 佢冇影响嘅咩？罢工罢市罢晒嗰啲咁嘅 都有。你有冇睇呢个？唔系啊，梅丽史翠普。诶，梅丽史翠普嘅垃圾工人啊，嗰啲垃圾工人唔到垃圾城，个伦敦都垃圾山咁啊！你唔记得嗰幕啊？但系佢就轻轻带过，好好短咁嘅。 佢忍得到嘅咩？ 佢就好嘢，又好嘢。好啦，咁样咧，当然其实咧，大西洋彼岸即系喺英国对面咧，就系、美国啦。有一个仁兄仁姐咧，互相呼应啦，一鼻孔出气啦。嗰、那个咧就本来都系来自西岸嘅吓，都系咩？就系、一个拍牛仔片嘅，其实过气嘅明星就叫做朗卢列根。就 Ronald Reagan 啦、啊，其實過氣明星，咁佢而家上咧就等於阿胡官咁上下年紀啦，七張啦，唔係佢係啊， 6条几， 胡官係咪69啊？係 啊 係，葉劉都69啦， 係嘛？唔係70咩？ 70啦，葉劉。 唔係 胡官啊，差唔多，唔係列根當時咧係最大年紀做美國總統嘅，就係、七張，咁啊七 胡官都有希望。 系啊，所以冇问题。而且佢系最喺美国而家都啲人，如果你访问咧，除非你系左翼啦，左翼就梗系闹到佢咩啦吓。但系如果普通美国人咧，你都认为系列根系最受欢迎嘅总统之一嚟噶，即系近代。好啦，咁但系咧，其实佢系1980年初上台嘅。你知美国啦，系嘛？即系11月大选，就1月就上啊嘛。咁咧就英国79年戴卓尔夫人，美国1980年朗卢列根呢两个咧，其实上台之后，其实所有嘅政策咧系大右转。咁所以史学家咧称呢一个历史叫做新右回潮 ，the return of the new right。 咁列根 系咩出身嘅？佢做 演员， 演员 点解佢会 演员工会啊？ 点解 佢可以一个大又转 咧？ 佢演员工会 啊嘛。其实好多人都咁讲。 教授就话啫。 你话两个嚟比咧，好多人都觉得咧系Margaret Thatcher 啦，系真系一个 politician， 而且系 politician with 一个 principle 啊。It's just that 嗰啲 principle 係 wrong principles 咁解啫。但係 Ronald Reagan 咧，基本上就係一個 puppet 嚟嘅，即係好多人覺得佢根本就係美國嘅大財閥嘅一個嘅代言人嚟嘅啫。 咁佢係 actor 嚟噶嘛？ 係佢做翻啲嘢啫。好叻啊嘛呢樣嘢。 佢係邊個咧？導演？ 唔係所有唔係好多大財團、大企業咁啊，好多咪 J.P. Morgan 啊、花旗銀行啊，咁所有呢啲咁樣樣咧，大財閥啊嘛 ，plutocrat 嚟噶嘛。好啦，咁但係佢引入嘅政策，當然咧，列根一上台咧，佢最勁嗰樣嘢咪打嗰啲叫做航空塔嗰啲管制員啊 ，ATC 啊，你知唔知啊？佢嗰啲 ATC 因為即係又係嗰個待遇嘅問題啦，大罷工嘛，全國啊嘛，佢大罷工佢話你哋罷工嗰啲全部炒曬，永不錄用，好似一下子炒咗20,000個 ATC 啊喺美國，你話幾勁啊？佢即刻揾人翻嚟代， 咁要 監督我都唔明啊嚇，咁啊有啲人可能揾啲 專業 係咧，咁呢啲啲歷史你自己慢慢睇翻， 有好多喺下邊嘅人係 嘛， 其實係頂得順嘅， 頂得順嘅， 其實即係呢個世界。唔会话冇咗边个系唔掂嘅。 嗱，咁啊讲啦，咁啊即系讲到而家咧，即系节目都超过一半啦，都要讲咩叫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咧，其实咧好大程度上好简单，就系一种极端嘅资本主义，亦都系一种咧系叫做市场至上论。当然佢讲个好好听嘅叫自由经济。咁但系当然喺我哋所谓左翼嘅人睇咗啦，当然佢叫自由经济至上论啦，但系都系错嘅。其实呢个自由经济咧就系一个蒙骗性嘅嘢。因为自由经济嘅逻辑结论就系不自由经济，其实你系真正一个自由市场咧，佢个逻辑结论就系一个垄断性嘅市场，呢个好自然嘅，小学生都好明噶，系嘛？因为你自由竞争嘛，一定有输家赢家噶，咁赢家嗰啲咧就系即系强者越强，输家就弱者越弱，卒而咧就系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咁所以自由必定导致不自由噶，咁但系咧我哋教输家从来唔会咁教啦吓，咁啊当然咧你呢一个索罗斯啊。咁大家知道啦，呢、這个咁金融大鳄啦，好犀利啦，系嘛？但其实我好早咧，佢自己你可以话佢系叫做鳄鱼类 crocodile tears， 你知啊吓？佢就利用呢个咁样嘅自由经济啊，尤其是呢个金融啊，咁样嚟去追击好多货币啊，咁啊赚到盆满钵满啦，系嘛？量子基金、啊， 佢要用呢个经济嘅， 冇错啦， 怼冧啲独裁国家、 啊，冇错啦，冇错啦。咁样咧，但系佢咧就批评即系当代嘅资本主义咧，就叫做市场原教旨主义。吓、啊，呢、這个 term 系佢作噶，叫做 market fundamentalism 啊 ，market 系索罗斯啊 ，George Soros 作改嘅，咁就批评咧，其实而家过去呢30几40年咧，其实全世界奉行嘅咧就叫新自由主义，就系、是、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就系话咧市场系最聪明嘅，政府做嘅任何决定咧99%都系错嘅，啊。即係你交俾政府做咧，只會係衰嘢。但係咧，市場做嘅嘢咧，就必定係啱嘅，因為市場咁、所以喺嗱，從一個所謂科學哲學啊，或者你話一個邏輯上嚟睇咧，佢係好吸引性嘅。其實佢係好迷惑性、好欺騙性嘅，因為佢覺得嗱、市場係冇是非是惡可言嘅。佢係一個mechanism 嚟啫嘛。咁呢個 mechanism 當然就亞當斯密講嘅無形之手啦，嚇、啊，因為有供應有需求就有供應啦。咁需求同供應咧幾時都配嘅，嗰、那個就叫做均衡狀態啦。啊，因為咧你隨意提高價格咧就冇人買，啊你降低價格咧就好多人供應，諸如此類係嘛？ 即係嗰啲係方法嘅二乾。 係啦，方法嘅二乾，但係嗰、那個你唔好睇少。 但係個假設係所有資訊係完全流通曬，所以冇錯嘛。但你 winner 就會令到你唔知道啲。 其實我哋咧叫咩啊？叫做完全競爭嘛，英文叫做 perfect competition 啊嘛。咁但係呢個 perfect competition 咧喺啲教科書入面咧，最先佢都有提嘅。佢話呢啲咧係我哋嘅基本假設嚟啫，其實現實世界唔係嘅。咁但係嗱，我哋就接受咗啲基本假設先。假設佢係 perfect competition， 咁遲啲咧我哋就會係會調整㗎啦。咁但係佢調整咧，通常都係咪研究話咩叫壟斷咯？嗱，壟斷又會點點點。咁然後最多係寡頭壟斷啦 ，oligarchy 啦。咁然後就話嗱。佢成日最批評就話嗱，如果政府干預咧，譬如有利潤管制啊，或者係有税收啊，或者係乜乜乜咧，哦，原來佢就會 distort 個市場噶啦，所以令到個市場嗰個效率咧一定就會降低噶啦，咁但喺佢哋嘅眼中嚟講咧，效率咧，即係以呢個所謂右翼嘅經濟學，即係而家主流經濟學咧，其實效率咧就係即係最值得追求嘅嘢嚇，因為佢話經濟學 你可唔可以補翻英文個 term？ 咪 efficiency 咯， 即係 咯 ，efficiency 咧， 讀方 Five 係讀英， 一定係講完 business 噶嘛。 我真係認唔翻你頭先。 係啦，咁佢亦都係咧，係一個最好嘅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啦，係咪啊？咁樣啊嘛 ，of scarce resources 添啦嚇，因為佢講 scarcity 噶嘛 ，economics 係嘛啊，即係稀缺性啊嘛咁樣。咁但係咧，其實於是佢推行一系列嘅政策，你話係咩咧？即係佢完全推翻曬，即係羅斯福新政嗰、那個即係政策嘅個方針。一就係樣嘢市場化，我哋叫 marketization 啦。咁但係咧，其實係更加講咧咩？大家講嘅之一就叫做私有化。 privatization 佢就係咧將大量嘅公共事業啊，例如呢個供水啊、供電啊、呢、這個煤炭啊、地鐵啊、甚至油電啊、好多嘅醫療啊、教育甚至社會保障咧，咁個費獨立嘛啊，退休保障嗰啲咧，全部係將佢賣俾公私人公司。咁佢認為咧，因為呢咁樣先最有效率嘅嚇、啊，達到最高嘅，包括埋我哋啲退休保障就係 MPF 啊咁樣樣啦。 outsource 另一個就 outsourcing 啦嚇。 你哋會講你贊唔贊成嘅？ 我即係覺得咧，你唔問，唔係，我覺得唔能咁講。我哋唔係話咧，一竹竿打一船人。 咪係咯， 你話一又話私有化就一定錯㗎，唔係 咁樣嘅， 唔係㗎。其實我哋要 case by case， 但係啊，而家主流經濟或者過去呢三四十年咧就唔係啊嘛，佢哋當咗呢個就係、是叫做必由之路啊。就係話必定要咁樣發展㗎啦，啊，即係甚至 Margaret Thatcher 有一句名句嘅，好多人引用嘅，就係、叫做 TINA， 就係咩咧？其實就係 There is no alternative。你知唔知道今時今日仍然有好多人都仲係信奉呢句説話㗎 ？There is no， 即係別無他選，即係話咧，你走翻去轉頭就係死路一條㗎啦。所以一定係私有化，呢、這個市場化。另外一個就係咩咧？就叫去監管 deregulation， 即係對好多個行業咧，以前其實好多規管嘅。啊，譬如呢、這個油電啊、通訊啊、能源啊，特別譬如你話航空啊，或者咩銀行啊，特別係銀行金融咧，其實係好多規管。 而家要冇網管， 直情係 free trade。 其實一個好重要嘅咧，就係咧喺新政入面咯，即係羅斯福當其時為咗挽救即係美國嗰個金融咧，佢有一個好出名嘅，就叫做Glass-Steagall Act。啊，格拉斯史特格爾法案嘅。佢呢個法案咧，其實佢就話喂。原來嘅銀行咧，本來就應該係收嗰啲存户嘅存款，然後就將呢啲存款，當然要好小心咁咧，就借貸出去，等啲人可以投資做生意。你就呢啲咧叫就叫做係 commercial bank 商業銀行，冇問題。但係咧嗰陣時好多咧銀行開始咧就唔係淨係做呢啲業務啦，本來呢個應該係核心業務，佢就唔係，佢就搞咗佢咧就做投資， 佢做 leverage， 佢自己咧就要搞好多投資嘅嘢，就推好多投資產品，係啦。嗰啲我哋叫咩？衍生投資工具啊，英文叫做 derivatives。咁呢啲 derivatives 咧，呢個係一個 blanket term 啦。其實佢下面包括乜都得嘅，係嘛？就包括頭先你講嗰啲 accumulator 嗰啲啦，即係 accumulator， 有好多咧雷曼迷債啊嗰啲咁樣啦。咁但係而家講咧，其實三十年代咧，即係已經有呢種情況。但係正正就係喺新政底下，其中一個重要咧，就係叫做 Glass-Steagall Act 啦。佢就話原來嗰啲叫 investment bank。佢話 investment bank 同 commercial bank 咧，要係嚴格區分。系唔能夠混為一談嘅，因為嗰啲人係血汗錢嚟嘅，甚至好多係退休養老嘅，咁就存款，你就借出去俾人，當然收你嘅貴啲嘅貸款利息啦。咁但係你嗰啲存款亦都有利息，人哋可能有好多美國以前係靠啲利息生活嘅咁樣。咁但係當時混為一談啊，好啦，佢就區分，但係區分咧，去到新有回潮，去到九十年代咧，克林頓時代啊，克林頓就係責無旁貸啊，即係希拉里嘅老公。其实咧，咁梗系啦，咁都要咁解嚟讲啦。你知唔知啊？其实克林顿咧，佢喺佢嗰多个任内啦，即系嗰八年咧，其实佢就系任由呢一个所谓金融界系去监管啊 ，deregulation。咁当然，其中一个即系舵手就系格林斯潘啦，系 Alan Greenspan 啦，系嘛？当时联储局个主席啦，做咗17年啊，当时被全世界嘅人咧奉为神明。哇！世界上除咗美國總統最有權勢嘅人就係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啦，咁樣 而家就俾人鬧到飛起。 係啊，但係佢都仲有面㗎，出完一本書又第二本書啊，自己出書啊。 你又買啊？ 我冇買，梗係唔買啦，傻咩？好啦，咁但係咧嗰陣時佢都去監管咧，好多人都睇出唔掂啊，甚至有啲經濟學家有一個好，或者有啲即係有啲良心、有啲識見嘅財金官員咧，直情係抗拒嘅。但係咧有啲財金官員抗拒，嗰啲成被炒魷啊。因為其實佢已經同嗰啲即係大嘅金融大鱷咧，大家根本已經打曬龍通，而實際上佢利益上固然係有啲利益輸送啦，但係佢亦都我哋叫 cognitive capture 啊嘛，叫認知俘虜啊，即係話佢又信嗰套嘢喎，佢真係咁先抵死喎，佢又覺得係、你解除監管咧，個金融會更加暢旺啊，即係嗰啲資金嘅流動會更加有效率咁諸如此類啊嘛。 打鐘啦 ，Edison， 少一陣， 好啊， 少一陣。 所以話呢個。 花生当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林卓廷。